弥陀佛，大家晚安。那我非常高兴，我有这个机会讲，在马来西亚槟城三会讲堂最美丽的我们的心的最美丽的境界，就是十无量心，从此开始，那你们都有收到此经有没有？那我们现在一起诵好不好？用巴利文。为什么我们有说明那个词？其实词就是爱，没有我们有说明词就是没有烦恼的爱。这个没有烦恼的爱是我们的心的最美丽的境界。这个最美丽的境界也是解脱的境界。怎么最美丽的境界变成解脱的境界？就是知心经还是知经的内容。那前面的部分就是我们成道有三种学，对不对？结学、定学、慧学。那前面的部分，第一颂、第二颂，就是说明结学。结学是说明什么？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所不应该做的，这是结学。那应该做的是来让我们的心解脱，用没有烦恼的爱，那我们就要培养那些知经所说明的功德。你们没有中文的翻译，有英文的翻译，我以为马来西亚差不多大家只要学英文，对不对？学校有没有？我们这个月现在就是这样，本来我们都要学俄罗斯文，时间改变都无常，现在大家学英文，都在变化中，未来我们要学什么语言我们不知道，最好学那个无佛的语言，那我们就没有问题，那反正我以为大家能够了解那个英文的意思。那前面的部分就是我们所应该学，来用爱变成我们的心的解脱。那小小的部分就是说明我们所不应该做，就是不应该做，有智慧的人所不谄媚的事情，所不喜欢的事情。那些没有智慧的人，他们会讲很多东西，不过如果有智慧的人批评我们，这个才是很严重。佛在的时候也很多人不高兴，很多人批评他，不过因为他的慈悲，他不受什么影响。如果能够修到这个程度，那就不错。那戒律的内容在这里是 charita varita， charita 就是应该学的，不应该学的，应该学的那些功德很有意思。那如果你们要修没有烦恼的爱，那意思是一定要修那些功德才能够做，如果没有修那做不到。为什么现在我们是讲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是讲很清楚， 修行是一种习惯，我们不能够勉强。爱没有烦恼的爱也是一种习惯，不能够勉强。如果勉强的话，那不是没大，不是没有烦恼的爱，就是有烦恼的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了解法，我们有开法的眼睛、智慧的眼睛，那我们什么都不会勉强。那来能够这样做，我们需要多多修没有烦恼的爱，慈悲。那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明定穴。如果我们真的要解脱我们的心有没有烦恼的爱，那强调就是修定，有定才能够入实观。那最后的部分一松而已，就是给很简单的说明怎么我们靠定能够发智慧。发智慧就是不执着所有的见，不执着所有的分别，因为无量心就是超越所有的分别的执着。就是超越那个贪欲。苦的因缘依照佛法就是贪欲，因为我们有贪欲，我们有无明，过去是无明，现在是贪欲。因为无明贪欲也，我们就继续在苦里面。那所以学佛法我们要学戒定跟慧。那现在那个字经是说明怎么我们用爱没有烦恼的爱为所依为基础修戒学定学跟慧学，就是解脱的过程。那你们看我就送用巴利文好不好，你们可以看英文。Karaniyama takusalene yantang santang padam abhisamecce Sakho ujuce sujuce su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ho ace subaroce apakicho ace salahukavutti Santindriyoce nipakoce apangabo kulesu ananugindo 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um Sukino vake mino ho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avarava anavasesa Dighava ye mahantava majima rasaka anakatulla Dittava yeva addittha yeche 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va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 anyamanya sadukam michaye Mata yata niyam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ke Evam pisababhute sumana sambhavaye aparimanam metancha sabba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 doce tiriyanche asambhadam averam asapattam tittang charang nisinova sayanova yavatasa vigatamindo etam satim madittheye brahmam etam Viharamidamahu Dittincha anu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 gedham Nahijatu gabhaseyam Punaretiti 那现在平常在斯里兰卡缅甸他们送祝福大家，因为，那个，自信的真的意思，能够远离所有的苦，能够远离所有的障碍。那我不就那上次我们结束在哪里？我们又结束在说明那个菩萨道的四无量心的了解。靠特别《般若波罗蜜经》基本的四无量心的了解我们能够找到在阿含经里面在阿毗达摩里面我们有说明四无量心的所缘基本的所缘就是众生那个法称法师在《巴玛那萨穆恰呀》他说因为有我所以我们看得到你我们看得到众生如果没有我我们看不到众生一定要这样思维因为有我所以有你因为有我有我喜欢的你有我不喜欢的你有我不管你没有我那些分别都没有因为有我我们还是靠那些分别有没有那四无量心从 Metta 开始就是要处理那这个障碍我们的从特别从大乘佛教从菩萨道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执着分别所以比方说在北传佛教有一个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是说那个metta 修行慈悲的修行是处理所有的见很有意思我们的见我们为什么执着见为什么我们有见因为我们有贪欲因为我们有贪欲我们有苦对不对佛有没有这样讲贪欲就是苦的因缘那因为有贪欲我们有我慢因为有贪欲我们有见见就是在佛教里面就是执着见 我们可以有看法，不过不会执着。为什么不会执着？因为心无量，心无量不会执着。那菩萨那个四无量心，就是菩萨的方便称道。不单是菩萨的方便，阿罗汉也有四无量心，没有四无量心他不会，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成道。不过他的四无量心，从菩萨道的角度来看，变成圆满。如果他有得到法身，昨天我们有讲过，得到法身就是得无缘是无量心，也有。其实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在南传佛教 Metta 跟 Upekkha 痴跟舍也是波罗蜜，是波罗蜜里面最后的波罗蜜。为什么最后？那些前面的波罗蜜有成熟，精进人等等，那最后在自心跟舍能够成熟。舍就是解脱的内容，罗汉也有舍，所以他有解脱。罗汉的舍是没有断，所以他不去烦恼。心舍我们不要混在一起，有收舍，收舍就是不顾不乐收。舍这里是心舍，心舍就是不执着，可以的，不拒绝，不可以的，不模糊，管你不可以不可以的，不模糊，不散乱，不无聊。那我们是修四无量心，就是来扩大我们的心，扩大心。如果你们是看说明那些菩萨道的经典跟论典，你们可以找到，比方说一切是谛论等等，未来有兴趣一定也要看，是说明菩萨的修行就是什么？众生无量，法无量，世界无量。这是菩萨的修行的条件。四无量心的修行，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世界无量，为什么世界无量？世界这菩萨的语言叫做什么？叫七舍。七就是为什么叫七舍？因为在这个七舍里面是有我们众生，众生才是世界的意思，没有众生世界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众生无量，所以世界无量。因为众生世界无量，所以法无量。那菩萨他要度无量众生，他怎么能够做？他是为什么？ 世界无量看不到，现在我们有那个很现在的还是看不到的世界的末端，没有办法看不到世界的末端，看不到。嗯，世界无量，为什么从佛教的角度怎么了解世界无量？就是了解心无量，因为心无量才会有世界无量。那菩萨的修心是什么？菩萨的修心就是修心无量，心好像虚空一样不动样的世界，无量世界他们可以存在，因为有虚空，我们众生也只能够存在，因为有心，没有心没有众生。嗯，那心无量，所以我们能够了解世界无量，不是因为我们是用那些现在的科学，因为我们是用心。世界无量是在心无量，众生无量是在心无量。所以昨天我们有说明，菩萨的修心就是过大是无量心的境界，为不但众生念法，法在佛法里面包括全部，因为我们不了解法，所以我们看不到，全部都是法。活的不活的都是法，那结果我们有说明佛陀的境界是什么？无缘，无缘是无量心，无缘是无量心，叫做慈悲喜舍，不需要什么所缘。这是佛陀的境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能说的境界。那昨天我们有讲过那个大乘庄严论的道理，其实不动样的经典是说明是无量心的好处，用不动样的道理，那些道理都合起来，在我们能够比较彻底的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些分别就是分别而已，一个分别跟另外一个分别会有不一样，不过一个分别跟别的分别还是有关系，在佛法里面都有关系，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执着。如果看得到，那不会执着；我们看不到，就执着。都有关系，怎么了解都有关系。过大心，怎么过大心？是无量心。那这样是无量心的修行很有意思，让我们的心变成无量。那怎么变成无量？等一下我们要讲，先呢我们又开始讲那个大乘庄严论的道理，我们有说明知，就是出离，用清净道论的道理就是出离什么嗔恨， 他能够处理嗔恨，因为我们不执着。如果我们执着，没有办法处理嗔恨。有执着，一定会有，也会有嗔在心里面。嗔恨，嗔恨梵文叫做 pratigha， pratigha 就是 resistance。我们不要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要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人不够，所以《清净道论》大乘佛教的论点都是说明修持真的没有烦恼的爱，就是修人。其实悲喜舍同样的道理，我们没有人无法修无量心。有人才能够做，所以没有烦恼的爱的修行也是人的修行。清净道论也是讲很清楚很明显，所以佛赞美人为最高的修行，最高的修行比人没有高的修行。那大乘专念用也是说明，因为我们修持，我们修持无量心，我们能够忍什么 anutpatika dharmakshanti， 不生法忍。在无量心里面，什么法没有真的生，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心有限制，那有生有灭，有真的生，有真的灭。我们的心没有限制，没有真的生，没有真的灭，哇，不可思议。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很有意思，很有深度，我们一定要思维，一定要了解。生灭就是属于小的心，无量心看不到真的生灭，看不到真的法。那如果我们这样，所以无言是无量心。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真的法，真的存在的法，那没有真的无量心，看不到再有。所以即是论是说明，因为是无量心的所愿是众生，所以一定要加十年初才能够用十无量心来解脱。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菩萨修行的角度是什么？在十无量心的修行要加那个无量众生、无量法、无量世界的道理，无量度众生 的方便。这样在，所以论述菩萨是说明，在大智度论你可以找到大智度论对那个四无量心的修行，有很好的说明。论述菩萨在大智度论是说什么？如果四无量心要变成发生，就是成佛的方便，那在要配合四无量心的修行跟波罗蜜，波罗蜜的就是意思是特别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那四无量心就不变成发生的方便。有般若波罗蜜，在四无量心变成发生的方便。那所以我们又说明那个知是严苛的说，它是处理我们的嗔恨，也应该处理我们的执着。加深度也就是处理我们的小小心。因为我们的小小心，我们执着分别，因为执着分别，我们执着见，所以难怪那个大般涅槃经就是说明修知修悲，我们就能够处理所有的见。没有见，为什么没有见？心无量，心无量不需要什么见。那他也说那个息跟舍就是处理什么贪欲，其实贪欲跟见是一个过程。所以四无量心这样，如果我们这样了解，就是处理所有的苦靠无量心。那怎么修持，怎么修持来处理小小心分别我你，我喜欢的你，我不喜欢的你，我不管的你的心，这是小小的心，轮回的心。这个轮回的心就是靠这种分别。最明显的烦恼的因缘就是这个分别。喜欢的众生，不喜欢的众生，不管的众生，我不管你，也就是无明；我喜欢你，也就是无明；我不喜欢你，也就是无明。执佛教里面所有的执着受，就是无明，因为执着受，所执着见。受缘爱，爱缘取，取什么？取无取因，不过特别取我们的分别。 我们的分别心。没有分别，我们不能够存在，没有办法。不过修心，特别是无量心，就是方便来处理执着分别。佛教是说明也，罗汉佛没有收，如果没有收也不能够存在，意思不是处理收，处理执着收，因为不收所以不分别，不收不分别没有苦。怎么不收不分别？国大心无量，众生无量，法无量，世界无量，全部都是无量。那悲，现在我们有讲过慈，慈怎么修？我还没有说明。我有说明，我们的小小心就是什么心？分别我心。我你不一样，我因为有我所以有你，有真的我所以有真的你，因为有真的你所以有真的我喜欢的你，我不喜欢的你，而我不管的你，因为有真的我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不管的你，所以心变成小小的，小小的心，这个小小的心一定我们执着，因为有取有爱，执着收就是执着分别，因为心就是轮回的心，就是有分别的心，执着分别的心。分别是靠什么？分别是靠收，因为收有业，不收没有什么业，因为有业所以有轮回。佛教有没有讲那些道理？对不对？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那怎么修慈无量？那轮天是说明，好像我们点火，先用小小的木，那个以前他们点火用两个木头，对不对？擦擦擦，然后用一些干草，慢慢加一些干的汁，然后。越来越大的这那个是无量心的修行，也就是这样，先见小小智慧的火。什么怎么见小小智慧的火？就是用方法思维，所有的众生他们都有乐的能力，不管他们是好众生还是不好众生，是在什么区，大家都有乐的能力。然后是为一切众生求什么，一切我也求什么， 一切众生求什么？佛发现一切众生不但佛，如果你们想一想，也可以发现跟佛一样。佛发现一切众生没有例外，都是求佛，都是求乐。在《乌达那第一颂》是说明，佛是说，我看十方里面没有一个众生不爱自己，大家都爱自己，大家都求乐。因为我们模糊关于乐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苦里面。佛就是讲真的乐的意思，真的乐的意思就是超越世间的苦。这个昨天我又提到那个苏格拉底的道理，我又说那个苏格拉底说爱的母亲就是智慧，爱的父亲就是苦，很有意思。苏格拉底也说爱的母亲就是智慧，为什么？因为真的爱，如果爱，我们是求什么长的？爱，基督教、天主教是说明，爱就是上帝。求爱就是求什么长的 ？All you need is love。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听过？那爱有智慧的方面，因为我们求爱的时候，我们求常的超越无常的境界。有没有这个道理？所以爱跟智慧有关系，因为智慧就是求超越轮回的苦，这才是智慧。如果佛是说明，如果我们不求法，那就没有智慧。有一些今天有一些参加者，他们问我，我是说普通的凡夫有苦，圣人有苦敌，为什么？他问我，那我有回答，因为圣人他了解苦，普通的凡夫有苦，不过不了解苦。了解苦就是解脱的内容，因为了解苦，所以又没有烦恼的爱。不了解苦，哪里有没有烦恼的爱？哪里有大悲？不可能。因为了解苦，所以爱法。所以即使论是说明信心的意思为宗教的爱，你们看即使论很有意思，信心就是宗教的爱，没有烦恼的爱。不容易了解，虽然我们是活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宗教的爱在法里面，我们不是活的，我们还没有出生在法里面。我们有出生在法里面，因为我们有宗教的爱， 瓦苏班都那个亲师菩萨很聪明，他就说有这样讲，讲的对不对？要自己思维。你们相信哦，有讲的对还是不对？佛教全部都要检查，全部都要问，不要相信。如果自己没有用自己的身根心体会是这样，不要相信佛有这样说。那没有宗教的爱，没有法，有没有道理？不管我们是相信什么宗教，如果是真的宗教，都是靠这个宗教的爱，这就是信心。这个宗教的爱就是信心，因为有苦，所以有能够超越苦的境界。如果不相信，那就在没有身在法里面。所以身在法里面，就是因为宗教的爱。那因为我们有宗教的爱，那就对于四无量心的修行很有帮助。没有宗教的爱，那我们就其实没有办法深入四无量心的修行，没有办法。那因为我们有宗教的爱，我们知道这个小小心的分别很麻烦，我爱你不爱你，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有没有？那怎么处理？那是为一切众生，他们都求乐，都有受乐的能力，没有例外。菩萨道就是用佛心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害众生，不能够恨众生？因为一切众生有佛心，对不对？这就是方便，很好的方便，没有错。如果执着佛心，那就糟糕了。不过是很佳的方便，来了解是无量心，了解是无量爱。为什么我不能够不喜欢你？因为你有佛心。那论天是说明修四无量，就是思维一切众生有那个乐的能力。一切众生其实思维在乐里面，没有例外。我喜欢的众生，不喜欢的众生，我不管的众生，都在乐里面。方便就是观想，你喜欢的众生几个在乐里面，然后你不管的众生在乐里面，然后你的敌人，你不喜欢的众生都在乐里面，然后无量众生都在乐里面，这是慈无量。这种慈就能够处理嗔恨，能够处理执着。 没有执着，才能够处真的处理嗔恨。那昨天我有诺言，我会讲一个故事，对不对？那现在好机会讲，因为一直讲不关故事，一些这里的那个听我的话的人会睡觉，对不对？有没有倾向睡觉？有一点点。听话要都别专注心。以前佛在的时候，他讲话，因为大家专注心，那么多人能够开悟，无量无量众生开悟，数不清那么多。那个时候那么多罗汉，为什么？因为专注心听法，在三昧听法。三昧听法，那就是什么？直观双修。今天我有说明。那我们在阿含经常常有没有看过一些凡夫听佛陀讲法，渐渐他们成罗汉，先开悟，然后佛陀继续讲就成罗汉，不可思议。因为在三昧听，那法集经有一颂说，毗阿多迦耶帝娑婆毗阿多迦耶帝婆夷毗阿多维帕穆达萨那提娑婆那提婆夷，因为我们有爱，我们有喜欢，所以我们有担心 worry， 我们有怖畏。如果我们没有喜欢，我们就没有 worry， 没有担心，也没有怖畏。佛就是现在有很好的故事，有一个完后巴塞那地那个施威国，有没有听过？施威国的国王叫巴塞那地，他的王后叫玛利嘎。那个玛利嘎，他本来就是落后的阶级的一个女人，她是属于很落后的阶级，很低的阶级。什么阶级？他们做麻辣粘住，用花还是用木头做？那这算很比较低的地位在社会里面，那因为那个玛利嘎，她特别漂亮。很好看，身体非常美丽。那个国王就看他，他的心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结果，因为他那么爱他，他就，他变成他的王后，他的第一，他又很。那个时候，国王有很多很多，那些嫔妃，不过他因为他最喜欢他，虽然他是处于落后的阶级，他还变成他的王后。那个玛利嘎，因为他是属于比较在社会里面比较低的地位，那他知道苦。那他很有宗教的爱，那他佛在施威国的时候，每次他会讲法，他会去听，没有例外。 如果普通的人为佛为普通的人说法，他一定会去听。那每次因为巴塞那帝是一个好国王，他也有宗教的爱。那他每次问他这个大修行人今天有讲什么法，那一天他就很晚回家，那个国王巴塞那帝就等他在他的那个卧房，对不对？他的卧房，那他问他这个大修行人现在是讲什么法，那他就这样讲，因为有喜欢的，因为有爱，所以有贪欲，所以有担心，有 worry， 所以有怖畏，有 fear， 怕呀，啊，怎么那么有智慧的人会讲那么笨的话？怎么可能？你们观想你们的先生还是太太在那个卧房里面给你们讲，那他就不高兴。那他不高兴，他就说啊，他骂他，你怎么会这样说？那他就赶他走。那隔天，因为他是好国王，他就很忏悔。他来去他的房间，请原谅。我昨天我错了，我赶你走，我这不是我的意思，啊，我很爱你，等等。那怎么可能？你告诉我，怎么可能有那么智慧的、那么大的修行人会讲这种话？我不了解。那他说，我的东修还是怎么怎么讲先生？我的可爱的先生，你听，如果你的儿子大将军嘎达巴，他生病，他要死，你会不会担心？你不会有怖畏？那当然我会担心，我当然会有怖畏。那你看，就是关于这个道理，佛有这样讲过：你的美丽的女儿，我们的美丽的女儿瓦吉拉，如果她生病，如果她要死，你会不会担心？你不会会不会有怖畏？一定会。那当然，我们的女儿生病，她要死，我怎么会不担心？怎么会没有怖畏？那你看，佛就是关于这个意思，他又这样讲。所以最后，因为他也有智慧，他就答应，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执着的爱，所以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有怖畏。没有执着的爱，那没有担心，没有怖畏，那这个不容易了解，对于不懂的人不容易接受。不过其实是这样，我们如果我们的父亲、母亲、兄弟欺负我们，我们不会忘记，对不对？如果我们陌生欺负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会不会？那我们执着的 所以才变成我们的最容易能够发脾气的所以，有没有？那这个不容易了解。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解，我们才会很容易。如果我们接受，很容易了解，执着就是麻烦。如果母亲太执着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女儿，结果那个儿子跟女儿一定会讨厌他。如果他给他好像好朋友他所需要的东西，不强迫他，变成依照他的意思，那他一定会爱他。有没有道理？所以如果我们要修没有执着的爱，那不会勉强，要自然，要了解 metta 的意思，慈的意思是友谊 friendship。 真的爱就是 friendship。 为什么？因为真的朋友他能够牺牲自己来帮忙他，这是我们的真的朋友。所以 friend in need is friend indeed。 如果我们在苦里面，我们才会了解谁是我们的真的朋友，对不对？如果我们很有钱，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很容易找到好的朋友，很多朋友会跟着我们。我们受苦，我们很难过，那我们才会了解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有没有道理？那真的爱叫做友，所以真的爱叫做友谊。词的意思就是友谊。Mitra 叫做朋友 ，Maitri 就是 Metta。所以词的意思其实是爱，不过没有烦恼的爱。所以词经是说。什么比喻？好像母亲，她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孩子，这样要保护一切众生，这是慈无量心，不简单。中文慈跟悲变成一字，对不对？我们说中文是说有慈悲，不没有分别很清楚慈跟悲。其实慈，我们修慈的时候，我们愿一切众生快乐；我们修悲的时候，我们愿一切众生没有苦，还是不一样。所以。来能够愿一切众生没有苦，我们先要爱一切众生，才能够愿一切众生没有苦。所以修行的基础就是宗教的爱，没有烦恼的爱。因为我们有没有烦恼的爱，我们能够修持。那未来的佛叫什么？弥勒佛。弥勒佛是 Maitreya。 Maitreya 的意思就是他是修，能够修持，能够修持圆满。在 大乘佛教里面有一个经典叫做 Maitreya Paripritcha， Maitreya Paripritcha 就是弥勒佛文经，里面有说弥勒佛他发菩提心比释迦牟尼佛好多无量劫以前，不过他还没有成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能够不是他的眼睛，不是他的身体，弥勒佛没有这样做，他有一点懒惰。不过他不急，他不急就是他还是脚本好。他修什么都不急，也是一种修行。其实这个修行也不简单，什么都会不会做，要人无量才能够做。那反正因为有大慈，所以有大悲，因为有大悲，所以能成佛。因为有大悲，所以修什么？所以修众生无量，世界无量，心无量，法无量，度众生方便无量。为什么？因为有大悲。那大悲的代表，那个菩萨道的德树，就是那些功德都有他们的代表。大悲的代表就是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大愿的代表就是普贤菩萨。每个功德有它的代表。那这样我们普通的人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发宗教的爱，抽象的道理比较不容易发那个宗教的爱。如果我们看观世音菩萨，他是代表大悲，那比较容易发宗教的爱。宗教的爱就是信心的条件。有没有道理？其实从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菩萨都是从道教过来的，不是从印度教过来的。不过很平常，我们很难接受。其实观世音菩萨跟希瓦很有关系，普贤菩萨跟印德拉很有关系。不过这个不是重要，重要是他们是不可思议的方便来培养宗教的心，宗教的爱。那现在我们有念持经，持经是说明我们所需要的功德，修修定，修慧，成那个metta解脱，持 心解脱。现在那个大悲咒，你们有没有说梵文的大悲咒？大悲咒就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因为我们修那些功德，所以我们就得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就是得观世音菩萨的解脱。那其实中文我们是诵大悲咒，南无阿拉达那多拉耶，南无阿利波罗揭谛波罗蜜，我们不知道意思，对不对？梵文都有意思。那可能下次我可以翻译，很有意思，都是说明那个大悲的功德。大悲的功德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那你们有没有在前面？那我们就先诵大悲咒，然后我们思维悲心，怎么修悲心？悲心处理什么障碍？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w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nikaya Om Sarva Bhayeshu Trana 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wara Tava Nila KantaNamo Hridayam Avartaisham Sarva Artha Sadhanam Shubham Ajayam Sarva Bhutanam Bhava 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Dhuru, Dh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endreshwar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keshwar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Hulu, Hulu, Mala,Hulu Hulu Mala Bulu Bare Padma Nabh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udhaya Budhaya Maitreya Nila Kanta Darshana Prahar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 Kan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Shankha Shubd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w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好不好听？梵文其实很好听。那我们修悲，我们处理什么障碍？什么心的障碍？害心、himsa。我们佛教都相信佛法，有佛法才能够修阿希姆萨不害圆满。为什么？因为有缘起，了解缘起才能够修不害圆满。 这个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们不了解缘起，所以我们执着有，执着有无，执着见，执着所有的经验，因为不了解缘起，缘起里面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无，有因缘。因为如果了解这个法，我们才能够修不害，真的不害心。印度的理想，一切的理想就是不害。这是我们人类的最高的理想，比这个理想没有更高的理想，不害。那修不害就是修悲，愿一切众生没有苦，愿一切众生解脱苦。那什么叫做大悲？大悲为什么大悲是成发生的条件？因为有大悲，所以不分别自己的解脱的过程跟众生的解脱的过程，不分别自己的心跟众生的心，所以能够开悟跟一切众生在一起，这是佛陀的境界。我们修菩萨道一定会诵般若波罗蜜心经，会不会？般若波罗蜜心经后面有什么咒？嘎嘚嘎嘚巴拉嘎嘚巴拉桑嘎嘚波提娑哈，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因为恰嘚恰嘚没有什么意思。梵文很有意思，很深的意思，所以学梵文还有它的好处，有没有？那什么意思？就是佛陀的情观，佛陀的情观就是嘎嘚嘎嘚巴拉嘎嘚巴拉什么嘎嘚波提娑哈。我们没见松，不过不知道。那就这样不容易开悟。那嘎嘚这个中文没有这种文法，连英文没有这种文法，就是 locative past participle， 很难翻译 locative past participle。 photo 是在什么情况？虽然它gate gate 就是去，他已经去过，他已经虽然去，他还在。为什么？不可思议。去还在，就是佛陀的境界。他去到彼岸，不过他还是在，因为彼岸还在。真如佛，真的佛就是法身，法身就是真如。不感叹，去还在，嘎嘚嘎嘚，巴拉嘎嘚，巴拉就是彼岸。他去过到哪里？去过到彼岸，去过到涅槃。依照般若波罗蜜，依照《 大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涅槃是我们的自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不过它连续不断的在，因为涅槃没有生，所以这是我们的自然，这是彼岸，彼岸什么时候都在，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自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嗯，那糟糕了。那怎么办？怎么成佛？伽帝伽帝巴伽伽帝巴伽萨姆伽帝萨姆有两个意思，萨姆叫做正确，萨姆叫做一气。他虽然他去过，他还在，他去过到彼岸，他还在跟一切众生在一起，这才是正确。这是伽帝伽帝巴伽伽帝巴伽萨姆伽帝菩提梭哈。所以我们诵般若波罗蜜心经要这样思维，有没有这样思维？那就是机械的诵，机械的诵怎么会开悟呢？那佛陀的情况就是，他佛陀叫什么？达他嘎达如来，如来其实是如来如去，他如来如去，彼岸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来如去。如果是佛，那如来如去跟一切众生在一起，其实连南传佛教有这个道理。佛开悟的时候，他看我们一切众生好像莲花，戒律是这样说明。我们多半众生虽然是莲花，已经生在那个泥土里面，还没有起来，不过莲花还是在，不过泥土盖它，不过一些众生已经小小包开始出来，因为有那些众生，所以凡成功劝告佛去度众生，佛又向他说他所看的法太不可思议，我们众生不能够相信，所以凡他说不要这样想，你去度众生。有一些众生已经好像包他们慢慢开始离开那个泥土，所以有希望。那佛答应 OK 了，驾那他就决定度众生，度我们，因为他决定度我们，所以有佛法，因为有佛法所以有希望，对不对？那今天大概那么多，那怎么修背？那我们也观想我们所喜欢的众生，我们不喜欢的众生，我们不观的众生，我们都愿他们解脱所有的苦，就是背的修行。因为我们思维苦，所以一定会有什么悲哀。有故事，连观世音菩萨 他是为我们众生的苦，有泪流从他的眼睛。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那很难避免那个悲哀，所以来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要修悲在定里面。定里面没有悲哀，如果是般若定，那般若定里面看不到众生，对不对？不过观世音菩萨他就是佛，所以那个泪就变成什么？变成白目，对不对？大啊，特别藏传佛教他们特别喜欢大啊，那是很好的故事。所以修大悲一定要专注心，这样会避免那个大悲的障碍，就是悲哀。我们是为故，一定会很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要在定里面思维，在般若定里面。那现在我们回想，请吉川法师先用华丽的华语简单的门给给啦。 愿消三障诸烦恼， 三障诸烦，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众烦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尽愿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Eta vata chame 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Loka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De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m. Devo, Vasatukalene, Sasasampati Hotucha,Pito bhavatu loko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Okay, Omitobo. Na, 明天是最后一天，那请准备什么好的问题，我们能够利益我们、利益我跟利益大家，好不好？